您做到了吗？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天天向上，我和健康有个约会。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，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，学体系。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，讲人为本病为标。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，病人是自己最好。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，病人是自己最好。历史文化背景不同，科技水平不同，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疾病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，用身体去感觉健康，用眼睛去观察健康，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徐老师您好。 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什么叫绿色养生？我们常说这个吃绿色食品啊，就是没有上化肥的，是吧，没有过多的食用农药的，是吧。那么养生，你比如啊，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富贵病西药来降低人的血脂血粘度，甚至你用那些阿司匹林，这些都叫化疗，化学药物疗法。那反之呢，治病就是养生，养生就是改掉错误。我们把饮食当中的结构进行调整，少荤多素保健康，老年人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，后来我们不吃西药啊，我们不吃外国人那个化学药，我们吃什么呢？我们吃老祖宗传下来的经典的方子，是吧。我们可以吃大山楂丸，健胃消食化湿导滞，消除这积食，这些方法你用了它有效果，你停了它不会反弹复发啊，前提是你得改了错啊。此外你长时间应用，无肝肾的药毒损害。那我们把这些可持续发展的、可常年应用的这些养生调养之方，我们把它叫做绿色养生方法。此外呢，从那个长白山野生葡萄里边提纯出来的种黄酮白藜芦醇，加生物有机硒，加抗氧化之王的蓝莓，这就是绿色养生体系。所以今天呢，咱们给大家讲这个湿有五行啊，这第一行叫中风之湿啊。我一说中风之湿，好多人以为是不是风湿啊？非也啊，非也，这个不是风湿啊，这个叫痰湿啊。痰湿什么表现呢？啊，三叉神经痛。这个三叉神经痛哎，它就跟痰湿有关啊，跟痰湿有关。胆火攻心啊，痰湿过盛，是吧。还有什么呢？ 小中风，口歪眼斜，是吧？找借口啊，俺们在家睡觉，窗户没关，是吧？口歪眼斜了。我说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半年前呢？是春天还是冬天开窗户睡觉啊？伏天，伏天，我的亲娘啊！你伏天开窗户睡觉，还有什么奇怪的事儿吗？是不是？他说咋？这跟开窗户没关呢？我说没关系，啊，没有关系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啊，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，有缝的鸡蛋，鸡蛋形的腥味露出来，苍蝇才叮，对不对？口眼歪斜小中风，不是自然界的风吹的，是你体内风动。体内的风从哪儿来？痰湿生风啊，痰湿生风。其中这里边有一个口歪眼斜怎么着呢？喝酒喝多了，是吧？睡到大马路上了，是吧？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了，一看自己大马路上，马路边呢，是吧？起来感觉脸紧啊，手发胀，就回了家了。家人一看，哟，你快洗把脸去，脸这么歪了，嘴这么歪了，就一看可不歪了吗？一到医院，小中风啊，风中于经络。怎么来的？喝酒喝的啊，喝酒喝的，是吧？轻者是脑梗，重者呢就可以偏瘫半身不遂，是不是？特别是老年人你可得注意啊，年轻的时候你多喝几杯无所谓，上了年纪如果你再不自己关心自己，暴饮要命啊，啊，暴饮要命啊！特别是那高血压的，有心脑血管病史的，是不是？啊，炎热的酷暑，啊，喝大酒，酒为湿热之物，小饮养身，啊，我经常给大家讲酒的好处，啊，酒可以厚补胃肠，啊，酒可以壮胆经，酒可以通利筋骨。酒可以驱风散寒，这都酒的好处。但是你别老打着我的幌子啊！徐老师说酒好，我多喝。我从来没说酒多喝有好处，大饮伤身，所以酒喝多的肝硬化，酒精肝嘛，对不对？哎，酒喝多的，手的震颤麻痹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在医院呢，外科医生。啊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是吧？全国每年有60万医科大学的毕业生，有10万能成为临床医生，是吧？有那50万就没缘当大夫了，啊，啊，有条件的还可能从事和医疗相关的产业吧，是不是？那么在美国。国外啊，每1000个人有一个大夫，而在中国呢，每1000个人有1.6个大夫，是吧？可见我们国内的医疗水平或者医疗资源比外国强。那为什么病看不明白呢？是吧？这里边很多的原因，是吧？就是医学教学和临床的脱节，是吧？好多大学毕业生刚毕业3-5年，哎呀，这病人的病怎么跟书本上得的不一样啊？不按书上得呢？你看，临床和教科书上脱钩啊，脱钩。那么中风之师啊，中风之师，这个湿气它在人体内。但是呢，你到医院一检查，啊，咱别说小院，说三甲，到大医院一化验，是吧？那大夫怎么说的？血脂血粘度升高，是不是啊？动脉硬化，是吧？ 要你挂吊瓶降脂，他也没说我有湿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不少病人跑过来问我，大夫没说我有湿啊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可以理解，现代医学文化和祖国传统中医文化的一个代沟啊，一个代沟。那今天呢，哎，听养生论坛节目，哎，我就把这个代沟给大家化解开来啊，化解开来。人呢，人吃饭是为了活着，怎么活着呢？因为食物五谷杂粮水果蔬菜禽蛋鱼肉这些食物，它的水谷精微化成了我们的气血，维系了我们的生命能量，不断的储存。如果你存的多用的少，这个就叫痰湿啊。你看我这儿说的够明白了吧，就像一个人是吧，我们听那个什么呢，小品啊，这人这一辈子呀啊，人死了啊，钱没花了可悲，守财奴啊，啊反过来呢，钱没花了可悲，守财奴啊，啊反过来呢，有人又说了啊，人没死钱花完了变成乞丐了，变成穷光蛋了，哎更加的可悲。那、哎、什么道理啊，哎就像有些人是吧，跟着凑热闹天天吃素是吧，本来就1.7米的个子，不到100斤，跟人吃素，你凑什么热闹呢？营养不良，得糖尿病了，得脂肪肝了，是不是？这就说明你摄入的营养和能量不够维系生命的代谢。那当你摄入的能量不够生命代谢的时候，那相当于什么呢？买个好车加了破油，是吧？现在的人都研究，哎呀，这油价涨了，开车得省油啊。你买的是个豪华车，你偏加那质量不好的油，把车弄坏了，你是修车贵还是油贵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叫啥，老一辈人讲，这叫买得起马上不起鞍，你光溜骑搁马上摔下来把人摔坏了，你这何苦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社会的疾病，如果我们从饮食的观念来找，两大误区，一个叫过剩，一个叫不足，都是病，这样的人都会生中风之症。所以咱们今天给大家讲养脾除湿，那么这第一个湿就是中风的痰湿啊，中风的痰湿，这是中医的说法。你要具体到细则，具体到细则，这里边有两个痰，一个呢叫有形之痰啊，有形之痰啥呀，血脂血粘度的增高，是不是啊？血里边的油多了，有形有据可查，得中风那活该啊啊，血糖高，高的居高不下，得中风了，你这不有证据吗？你得中风你冤吗？你不冤，有证据在这儿，是吧？有形之痰。还有一种，哎，就比较难于诊断了，无形之痰。什么叫无形之痰呢？一化验血脂正常的，血粘度正常的，说那怎么得中风了呢？哦，一测血压低，贫血啊，脑萎缩是吧，冒虚汗，口唇麻木，手脚冰凉，哎，所以这就引入了 低血压是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。低血压病怕什么？怕天热。所以那个贫血低血压的，大太阳一足休克了，我们见过吧，走走路不登家马路边倒一个，哎呦，怎么的了？猝死了吗？没有，浑身虚汗，那衣服都湿透了，好心人给灌碗糖水就灌过来了，活过来了，赶紧送医院吧。一到医院没查出来病，有病没有？有病，低血压，低血糖。所以这个无形之痰叫阳虚，是吧？叫阳虚。所以啊，具体到生活当中，天天下雨，那肯定要生涝灾。你那不下雨，天天不出太阳，农作物也不长。所以痰湿的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，大家把它认识好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九月中秋感恩回馈，北京博一堂九月会员放送马上开始。北京博一堂竭诚给您提供丰富的会员资源，为您的健康贴切护航。与博一相约，与健康同行，愿我们一直相伴永远。 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人体内的五湿啊，湿之五行啊，湿气的五种自然的形态，给大家讲了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，是吧？这个又分广义和狭义，是吧？从这个广义上来讲啊，广义上来讲，这个有形之痰是坑喷砰水地土的能看得见。那我们中医说肺为储痰之气，是吧？我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来问我啊，常年咳痰呢，我说你赶紧给肺做个透视啊。我肺没病。你肺没病，你痰从脑袋里咳出来的？你痰从脚不丫子里咳出来的？没病，做透视去，透完了回来，我肺纹理增强了，我不没病吗？是不是？我这个人，我不是那个得理不饶人的人啊，不是。但是我这个人是较真儿的啊，较真儿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不能在我这含糊了，是吧？啊，我说你肺有病，你说没病，啊，是我的水平不够啊，还是我给你误诊了？是不是？你说没病，我要给你治肺，你没病，我给你治，我没事找事啊，我多此一举啊。哎，你到医院查，是不是？哎，查出来了，肺纹理增强，有病没有？哎，有病，证明啥？哎，我要还我一个清白。我说你有病，你说没病，含糊了行吗？哦，确认了，哦，说的对，看明白了，看明白了不算本事，是吧？天底下会看病的大夫多的去了啊，治好了是本事，化痰湿，是吧？从脾这化痰湿，我再给你喝虫草老鸭汤润肺燥，一要把肺的痰罐子磕干净，二要把脾之源头的这个痰的源泉把它切断，所以治病得明理，是不是？病怎么才能治好？看明白了，病都没看明白，你拿什么给人治好？瞎猫碰死耗子，那不成啊！所以这是给大家调养的科学道理啊。年轻的时候啊，十几年前啊，刚走出医科大学的校门，是吧？刚进医院。啊，总想跟主任呢，啊，跟院长啊较真，是不是？啊，老想跟权威挑战，那是年轻的时候，啊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岁月的磨砺，啊，十几年了，医生看得多，病人见得多，是不是？啊，看怪不怪，啊，不是为了争强好胜。啊，也不是为了一决雌雄，啊，只是为了什么呢？明理， 哎，调病，对不对？哎，整明白了，把这病调好了，哎，就过去了。啊，不能看糊涂病，啊，不能看糊涂病，是吧？这是广义上，是吧？有形之痰是吐出来的，啊，无形之痰是在体内。啊，你听哪个大夫化验？哎呀，我给你化验一下。哎呀，你这身体里边全是痰，哪个大夫会化验？他化验单上写不出来，但是，是吧？透过现象看这个本质，是吧？你光看演电影呢，你得看那个里边的潜台词啊，潜台词是不是？哎，什么是潜台词？是吧？这俩人打仗啊，你骂我一句，我骂你一句，天天吵吵什么吵吵？有用吗？没用，是吧？敌不犯我，我不犯人呢。你折腾吧，别动。你侵犯我，我自卫，消灭你，是不是？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一个人，人的尊严、权利都在这儿呢。别瞎招招，招什么玩意儿？打嘴仗有用吗？没用。啊，解决实际问题。啊，解决实际问题。治病也是这样。是吧？我刚讲了有形之痰都看着了，能吐出来；无形之痰吐不出来。化验呢？化验单上写不出来，但写没写？写了。有些人看得出来，有些人看不出来。哎，这就是医生的水平了，是不是？下面我来给大家说，化验单上写着的痰。你不见得认识，那痰字谁不认识？他要写痰字谁都认识，他不写呀。他不写痰字，他写什么呢？哎，你看就这个，肺纹理增强，纹理增强，哪个写痰了？没写。那你怎么说纹理增强就是痰呢？肺的纹理本来应该是非常清晰。现在变得增强模糊，啥呀？炎症渗出，是不是？炎症渗出，你吭一咳，它出来了，啥痰？吐到外边是痰，在里边它也是痰，炎性渗出，所以肺纹理增强的痰，对吧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化验，是吧？无形之痰。泄脂泄粘度，是不是？啊，天天吃好的，是不是？吃肉别忘了吃蒜，吃肉不吃蒜，营养少一半，是吧？你吃肉，你吃点蒜泥儿，吃完了嘴不粘，是吧？你吃肉，你不吃蒜，嘴发粘，这是嘴里边的感觉，血里边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，啊，你不知道。粘到血管上的动脉硬化，血管上粘的啥呀？血细胞啊，血小板呢？都不是，胆固醇结晶，脂质条纹沉淀，啥东西？血脂胆固醇，查出来没有？查出来了，血痰们没血，是不就是痰？这是血液当中的痰湿，是吧？看得见吗？看见了你也不认识。我告诉你了，你认识不认识？还有血糖，是吧？孩子吃了糖块，吃一半扔桌子上了，哎，家长捡起来吃了，别浪费了，吃完拿手一摸桌子真粘呢，纸擦不干净，头个抹布擦干净了，这糖搁桌子上都沾手，你说血里边糖高了，你说血粘不粘？还是痰吗？这是血当中的痰湿。还有没有？有，胆囊发炎了，尿道发炎了，膀胱发炎了，咽喉发炎了，痰湿啊，痰湿。哪个大夫给写了都没写， 没写你就不会，你是小学生。没写你听完了你也会，你中学生。对不对？哎，这是广义上的谈诗。那么狭义上，广义啥意思？广义面大呀，是吧？狭义啥意思？狭义就是一亩三分地儿，看眼前的，是吧？昨天说的是中风之谈，中风之谈，血脂、血糖、血粘度增高，这都明白了。这是谈诗，得中风，谈蒙心窍，得心梗，得脑梗，都明白了。不明白的，血脂正常，血糖正常，血压呢？一问血压呢，不高。你看，现在很有意思啊。这个病人找医生治病，你得整明白这个医患关系。是病人求医生帮忙，你救救我吧，对吧？所以自古来便有求医问药之说。现在呢，整反了，整成啥了呢？整的这个病人是病人求医生帮忙，你救救我吧，对吧？所以自古来便有求医问药之说。现在呢，整反了，整成啥了呢？整的这个病人的小偷，医生警察，哼，这俩人这像审案一样，你不问他不说呀，是吧？这俩人像这个捉迷藏、猜灯谜似的。哎呀，我头疼啊，头晕啊，肚子疼，脑袋疼，哪儿都疼，问大夫。完大夫问你检查过没有啊，哪儿不正常啊？这病人就说哪都好，就见着这病人我都头疼，哪都好，你找我干什么？哪都好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们病人和医生，你得明白，咱们病人和医生是一个战壕里边的战友，是不是啊？你别跟那个旅游似的，是不是啊？防偷、防盗、防导游，是吧？导游老拉着你买东西，买完东西他打提成，你这。现在很多这个病人防大夫也这样的，不行，伪级记医。要不你别找这大夫，你要找人这大夫你得交底儿，你别老寻思我这考考这大夫，是不是？你考他有什么用？你考的合格不合格，人那个职业医师那证是国家发的，对不对？你考他合不合格，人家高级职称、中级职称是卫生部发的，和你有关系啊？你得配合啊！问你啥你说啥啊？你血压正常不？正常，正常，这都正常。血压多少？70/110。你看看，我又问他了，我说你知道正常血压多少不？我知道80/120。自己扑哧乐，我乐啥？110大，120大。120大，你不正常吗？多大岁数？70。正常什么正常？脑萎缩。你看低血压隐形杀手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看病啊，你得找个好大夫，因为只有你认为这大夫好，你才能交底给他。你别找那个你信不着的大夫，你信不着的大夫你找人看病，你要考人家，你生气，你让人大夫也生气。你说这俩人能把病看好？是不是同床异梦？他只能把病搞砸了，浪费时间，浪费金钱，浪费精力，你何必呢？所以这个医患矛盾呢，是社会上最不该有的矛盾。你自己有钱，是吧？找哪个大夫你还说了算？你干嘛不找个你信任的？你偏找个你要跟他顶牛的，你不信任，你何苦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那你看我教学生啊，我带助手，我都跟他们讲，我说医者父母心啊， 只要病人求到咱这儿，咱尽力给病人看好。啊，有的时候病人说难听的话，人不要紧，是吧？你要明白他是病人，你是医生的职责。这是我教学生，啊，我要求严。我对我自己，说实话啊，我对我自己，我要求没那么严。怎么的？这病我能看，我看。我看不了的，或者遇着，是吧？不信任的，来考我的，我不看。他有人不理解，你带学生带那么严，你对自己，你怎么不严呢？啊，时代不同了，带学生要严。为啥呢？别坏了师傅的名声，另外别耽误人年轻人的发展，是不是？你包括我跟我的学生讲，你见着领导啊，你要客气，要尊重，因为你们是年轻人，你得发展，是不是？你见领导，你也不抬头，你也不说话，是吧？人领导本来想提拔提拔你，给你放到重要岗位，你老不理，领导连你是谁都不知道，你怎么成长？我十几年前，二十几年前我经历过了，回过头来，是吧？我再跟年轻人，跟我的学生一样，是吧？我也去，是吧？尊敬这个领导，我天天研究这些事儿，我没时间搞业务了，啊！所以我现在把一切都放在后面，把这个科研，把这个学术放在最前面。回过头来说这痰，哎，狭义上的痰，血脂、血糖、血粘度叫血中之痰。中风的富贵病都这么重的，那么无形之痰，低血压，甲状腺功能减退，缺乏运动，这是无形之痰。无形之痰叫啥？阳虚啊，老百姓是吧，俩人打架骂人的话，你缺火呀，是不是？缺阳虚啊，老百姓是吧，俩人打架骂人的话，你缺火呀，是不是？缺火呀，啥意思？你火力不够啊，提前衰老啊，未老先衰，脑萎缩呀。你看，这是文明文人之间的骂仗，是吧？不能带脏字儿，你别张嘴国骂，别的，是吧？您就一句话，你缺火呀，啥意思？啊，你是不是先天不足啊？你低血压呀？脑萎缩呀，痴呆呀，这都是缺火的，阳虚。所以阳虚的俗语就叫缺火，啊，阴虚的俗语呢，缺水。你看那老爷子老太太，越活越干巴，脸也干巴，掉皮子，一脱衣服那衣服一抖了跟糠似的，咋的？缺水。他又不懂的，哎，我什么呢？我阴虚啊。因啥虚？缺水了，是吧？缺水了，是吧？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，是吧？所以老年人重要调的是阴阳平衡，但是轻易不要泻火，是吧？哎呀，我上火了，老人家很少有火，都是瘀，啊，都是瘀，这大家明白。这是中风之痰，啊，中风之痰。所以中风之痰呢？富贵病有形之痰，缺火的阳虚的无形之痰，啊，大家做个记录。下面呢咱们说这个糖尿病知识，啊，糖尿病知识。这糖尿病怎么得的？脾不化湿。糖尿病我讲了四大原因，老的讲了三个，新的讲了一个，都知道是吧？复习一下啊，老的三大原因，糖尿病是吃出来的，是吧？穷惯了，冷不丁有钱了，暴发户，来烤鸡、烤鸭、烤全猪，是吧？天天一桌子菜，卯劲儿造，造的裤腰带越长越长，肚子越来越大，你都得得糖尿病，这叫啥？这叫撑死不要命的，啊，这是糖尿病的第一个原因，把脾给吃伤了，啊，这中老年人， 孩子有吗？有，孩子也有。就现在吃这些膨化食品，炸鸡，是吧？炸肉、烤串，这猛照高热量的，孩子爱吃吗？特别的当爷爷当奶奶的没正事儿，哎呀，你们小时候没吃过，孩子爱吃，我给买，不就差你那俩钱，就你给买，就差你那俩钱啊，人爹妈不能给买呀、啊，爹妈怎么拦着，他还生气了，别哭了孩子，他给买，吃吧，小胖墩吃成糖尿病了，说这爷爷奶奶是不懂事儿的，咱们一定要明白啊，养儿不教父母之过，是吧？我这句话在这说啊，因为我也为人父母，我也为人儿女，在老人面前不好意思管孩子啊，我儿子也是，是吧？平时在家里听我的，呵呵，得到他爷爷奶奶面前那就跟你较上劲了，是吧？换着样要吃，说两句孩子还来劲儿，我告诉我奶奶打你，你不敢吱声了，不敢说话了。哎，你说你当着老人面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，爷爷奶奶去啊，如果儿媳妇不在还行，儿媳妇一在那掉脸子了啊，你们小时候都没吃过，我给我孙子买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再说老爷子生气，你给血压气高了，你担不了啊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在爷爷奶奶家吃，回家给吃素吧，咋整，是吧？要注意这个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金秋送爽欢庆月，博医养生收获时，在这秀菊临风丹桂飘香的日子里，北京博医堂特在本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开展迎中秋送健康的回馈活动，祝愿博医有缘人生活时时好，喜气加倍绕，诚实守信，人心人数，铸就百年博医堂。 特别提示：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糖尿病怎么来的？四大原因，撑死不要命，是吧？撑死不要命啊。人呢、啊、这是孔老夫子啊，万师之表啊，一代宗师，是吧？孔老夫子啊，在教育学生的时候说啊，人生四戒啊，人生四戒，人之少年啊，气血未定啊，戒之在色啊，所以这小孩啊要戒之在色啊，所以说你那什么网吧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些淫秽的色情的东西千万不能污染孩子，不然的话得病。得什么病呢？强直性脊柱炎，潜龙勿用，而用之就会劳伤肾经。所以强直性脊柱炎怎么得的啊？潜龙勿用而用。那有的说我们孩子教育可好了，怎么也得这病了呢？啊，吃薯条虾片，吃这些膨化食品，早熟啊，有的是思想上影响的早熟，有的是食物上添加剂早熟，特别那个外国是吧，美国那个什么转基因大豆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是不是啊？前几年那个无籽的西瓜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，是不是啊？无籽的西瓜没有种子就怎么来西瓜，是吧？那是被阉割的科学啊，不科学的克隆出个多利羊来，一般羊能活20年寿命，那羊3-5年死了，为什么死了？早衰，是不是啊？早衰解决不了，这是医学伦理的问题。所以这个湿啊也要注意啊，少年贪吃便是湿，说小孩家庭太好的要星星不敢给月亮的，你家孩子容易得糖尿病。咱不是仇富，咱们得讲明白，孩子你得会教育，小孩得吃苦，老了得享福，小孩不吃苦老了你甭想享福，你对不对？所以大家你注意，你看这些老寿星，你问他小时候干什么的，小时候要饭的， 对不对？哎，我们采访过很多了，啊，很多了，是吧？还有一些老将军，啊，抗战时候老将军，小时候干什么的？给人砍柴的，你后来当将军了，是不是？小时候当公子哥的呢，啊，几乎没活到老年，啊，到中年啊，富贵兵，没一大批，啊，这是少年啊，人之壮年。啊，人之壮年，血气翻刚，啊，戒之在斗，啊，说这个青少，这个壮年，啊，你长成了，是吧？要和气，说话要和气，啊，血气翻刚，胳膊粗，力量大，谁不怕？打仗就会有伤亡，啊，还说要和为贵，啊，这人壮年。而壮年的人什么得糖尿病啊？啊，干活不要命，啊，人之壮年，戒之在斗。什么叫斗？人和人打仗叫斗。还有一句话，有个电影叫《奋斗》，啊，什么叫奋斗啊？是吧？努力工作，是吧？创业，当老板，是吧？哎，都当老板了，身子骨都完了，啊，都完了，是吧？干活不要命。啊，干活不要命，戒之在斗，啊，什么与天斗其乐无穷，与地斗其乐无穷，是吧？养生界讲与病斗其乐无穷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斗争你要享受快乐，但你奋斗当中，你挣钱不要命的时候，糖尿病，啊，这人之壮年啊，壮年，老年呢，是吧？老年呢？人之老年，戒之在德。什么叫德？就是贪，啊，贪欲。老年有什么贪的？是吧？今年到八十了，今年八十岁，我再使劲活，活十年，活二十年，是吧？日子倒着数了，啥意思？是不是很多老哥哥跟我说过这事儿？他有时候就想不开，给儿女计算啊，把孙子的那个。结婚的房子都给买出来了，你这，哎呀，你这是活雷锋啊，是吧？所以老年人戒之在贪，老年操心不要命，贪欲不要命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说这个年轻人叫出力不操心，老年人呢就叫操心不出力。其实操心比出力对老年人的伤害还大，所以老年糖尿病多半。没有安稳的生活，没有幸福的生活，或者生在福中不知福的，是不是？管闲事儿的都得糖尿病了。你看看，啊，这人生，我刚才说四界三界，啊，少年、壮年、老年，人生的三个阶段，是吧？咱们再加个幼年吧，啊，既然说了人生四界，咱们凑齐幼年。啊，什么是幼年呢？是吧？哎，幼年就是父母养你的小的时候，啊，小的时候，哎，在温室里边的花朵，它长不出来大花，只有路边的野花耐风霜的，它才能茁壮成长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人之幼年，戒之过盛，过盛，啊，就过为过也。啊，这个我主要讲给那个准妈妈听，啊，现在养一个孩子，这夫妻如果是双薪家庭，得耗费一个人的工资啊，花钱，是吧？这孩子花钱比大人花钱多，这一方面，还有一方面，就是怀孕期间，是吧？有钱没钱的营养，买这个买那个买那个买这个，我见着很多了。家庭条件不是很好，是吧？结果这怀孕期间补这个补那个，小媳妇儿不到100斤，生孩子时候补到180斤，生个10斤沉的孩子，是不是？人问我说好不好啊？我咋说？人刚生孩子，我说好啊，好啊，好什么的好啊？你搞医疗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巨大胎儿糖尿病高危人群，生的孩子超过10斤，5公斤的，和你现在 体重超过80公斤160斤的，那都是糖尿病高危人群，一半啊，对不对？体重轻于5公斤的，生的孩子啊不到2.5公斤，不到5斤，咋的？心脏发育不好，先天心脏病，对不对？身体过瘦的，子宫发育不全，容易不孕，你对不对？所以胖是病，瘦也是病。所以啊，我们这些准妈妈啊，合理营养啊，所以准妈妈孕妇营养过剩，对胎儿就是富贵病的开始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大家明白这一点，这是糖尿病三的原因。第四个啊，第四个乱用药啊，没事就给孩子打针，没事就用激素，没事就吃中药丸子，没事就灌点滴。小孩子10岁8岁4-5年不停药，药物性的肝脾损害也是糖尿病高危，老年人乱用药也是糖尿病高危。所以这是糖尿病之师，怎么个师？就是把脾给伤了。怎么把脾给伤的？营养过剩，湿困脾，湿气把脾给困住了，是不是？操心过多，忧伤脾啊，忧伤脾。劳累过度，劳伤什么？劳伤筋呢？你老劳累过度，你就掉掉的就是肝呐，肝火。木克土，木克脾土，木是克土的，是吧？还有那老年人啊，还买补肾的药呢，这肾精消耗，肾精消耗。水如土，本来是土来克水的，水太大了，绝口了，是吧？所以劳伤肾精的啊，什么叫劳伤肾精啊？刚才我讲过了，用之过度啊，用之过度，是吧？所以你想让生命更长吗？你应该忍受它并不辉煌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不要因为生命的频繁而黯然忧伤，因为我们平凡，我们在平凡当中享受伟大充足，是吧？啊，百岁甚至180岁的大德人生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九月中秋感恩回馈，北京博一堂九月会员放送马上开始。北京博一堂竭诚给您提供丰富的会员资源，为您的健康贴切护航。与博一相约，与健康同行，愿我们一直相伴永远。 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糖尿病之师讲了三个，吃饭撑死不要命啊，水谷精微，肥甘厚腻，脾不能化，这是糖尿病第一师。其二啊，其二过度劳累，干活不要命啊，干活不要命，身体过度消耗，耗伤气血，是吧？甚至形成贫血啊，形成贫血，营养不良啊，营养不良，这个是阳虚啊，阳虚而导致的水湿蓄积。这个湿多不多？不多，主要是阳虚。下没下雨？没下雨，没有下雨，但是天天不晴天，那床啊被子它就潮了，哎，这是其二啊，阳气损耗，阴霾之师。其三哎，其三是老年糖尿病朋友常见的师，什么呢？哎，贪得无厌啊。什么叫贪得无厌呢？啊，我讲过，人之老年戒之在得。如果人到老年啊，你还不能放下功名利禄，图名图利，是不是啊？甚至为了这个儿孙啊，多毛多虑， 思则伤脾。哎，这是糖尿病思虑之诗。这个诗不但造糖尿病，它的另一个方向就是造肿瘤啊，肿瘤。所以得肿瘤的老人不是你吃不好喝不好的问题啊，吃不好喝不好不得肿瘤，心情不好，思虑过多，忧虑过大，细胞内环境破坏，突变肿瘤的诱因，恶性的叫癌啊，要癌。这是糖尿病三诗啊，三诗。第四诗，哎，就是药物之诗。这个药物啊，我给它分为两方面，一方面是西药，化学药物，什么激素、化疗这些干扰素，是不是？这都会导致糖尿病的化学药物之伤，是吧？还一类呢，中药之伤，是吧？不知道是哪位专家，啥苦瓜治糖尿病，啊？老百姓想不得糖尿病，你给我天天吃苦瓜，结果有一群人没有糖尿病，就是过度肥胖，糖尿病高危人群，苦瓜吃多了，是吧？苦味是利心的，心属火，心属火呀，火克金伤了肺，啊，伤了肺，结果呢，毛发枯干，津液伤耗，导致糖尿病。所以告诉大家啊，苦味对糖尿病康复有好处，吃的多了，过多消耗，苦泻之后也会得上糖尿病，这叫过为过也。吃的多了，过多消耗，苦泻之后也会得上糖尿病，这叫过为过也。说到这儿，我想起有一个阴虚火旺的人啊，本身也是贫血低血压，阴虚火旺的人，这大夫给看明白了，你看阴虚是不应该知阴呢、啊、对不对？阴虚应该知阴呢、啊、结果这个大夫是吧，给用什么呢？是吧，点名用的药，龙胆泻肝丸。哎呀，我听完之后我这心咯噔一下子，怎么说呢，这龙胆泻肝丸是毒药啊，是有了名的毒药。你别看它是中药，它是有了名的毒药。你想阴虚本来就津液不足，你还强迫的给他吃泻药，吃上的跑肚拉稀的药，本来津液不足，你再拉了稀，那不就脱水了吗？电解质紊乱不就肾衰竭吗？所以提示大家，你看那龙胆泻肝丸说明书写多明白，是吧？实火，给实火的人用的，虚火的人不能乱用泻药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啊是常识啊，大家得把这课补上啊。药是治病的，用错了，迅猛之药那杀人就是毒药，所以泻药不能乱用，是吧？那安定片，是不是镇静药，那什么朱砂类的都不能乱用，是吧？所以现在好多人，你吃激素，是不是？你吃什么鹿茸，是吧？你吃什么这个鹿鞭，你吃一些腥骚狂补之药，现在人的日子其实跟当年皇帝过的日子一样，他吃的都好，身体壮，刚用毒药看不出来，把元气掉没了，内脏衰竭而亡。所以大家千万别把一些补药当仙丹吃，是不是？哎，什么镇静类的，兴奋类的，是不是激素类的，别乱吃啊，别乱吃啊。这是糖尿病之诗之四啊，狂补耗元气，狂补耗元气。这个湿气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湿气就等于那个甘蔗都嚼没了水，你还往出挤水，叫压榨出来的，是不是？ 榨取出来的诗，而实质上就是内耗啊，内耗。这糖尿病之诗就说完了，下面说啊，香港脚之诗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我这一说香港脚啊，一说这臭脚丫子，哎，好多女同志，哎呀，她很高兴啊，说我爱人啊，或者我儿子就这病是吧？怎么治？首先告诉大家啊，香港脚是好事儿啊，臭脚丫子还好事儿呢，没错啊。壁虎啊，壁虎呢，北方少啊，南方多啊。这壁虎啊，有断尾求生之功，是吧？有人瞧不起壁虎，尾巴都没了，为了活着，是吧？啊，不是烈士，是吧？壮士者，宁为玉碎，啊，不为瓦全，啊，我们歌颂，啊，我们赞扬这样的英雄，啊，大无畏的精神，是吧？但是告诉大家，生命诚可贵啊，留得青山在，啊，不怕没柴烧，是不是？哎，壁虎如果不断尾求生，命都没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人得脚气病，就是断尾求生的自保的功能。所以得脚气的人，就标志着体内有湿。但是严重不？不严重。为什么呢？湿在脚上出来了。那要是严重的呢？严重的，肾积水，肾囊肿，肝囊肿，脂肪肝。请问广大的听众朋友，我刚才说这一堆病和脚气比起来，哪个轻哪个重？所以香港脚，他怎么不说这个漠河脚，是吧？黑龙江漠河那寒冷的地方，他们怎么不得香港脚呢？他没有那么多水湿，他为嘛得